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被匿在漆黑的水里头的东西拉了落水底。由于我们头上登山头盔上边的战术射灯一沉入黑麻麻的水里头，照明范围即刻就会变得好细，只是照到米零的范围，远啲的地方就乜都睇唔到了。仓促间我嗱嗱声闭住呼吸，耷低头睇下下边。只见一隻怪婴的四范型口气正咬实我个水壶袋。大家都知道呢，军用水壶一般都有个绿色的帆布袋，十分坚固的。这些怪婴的口呢，全部都是向内反生住的肉齿，咬住嘢之后如果唔吞落肚是好难肯松开口的。而家呢隻怪婴正用两隻前肢搏命咁掹住我个大髀，想将佢个口向水壶袋度掹返出嚟。喺昏暗不清嘅水下边，呢隻怪婴睇起身就更加丑陋啦。全身都系皱褶，坚韧嘅皮肤冇一忽似系啱啱生落嚟嘅，根本就系隻又老又丑嘅软体爬虫。依家近距离睇到，即刻就有一种厌恶嘅感觉。好彩系俾佢咬到个水壶啫，如果咬中个屎忽啊，咁啊实听报销都得啦。怪婴嘅力好大，尚未脱离母体嘅时候，就已经可以在卵里头带动死漂快速流动。我俾佢猛咁向水底下边掹，再拖多阵就麻烦啦。我恨不得即刻就揈开呢一只嘢，工兵铲啊、登山镐等等嘅工具都放晒喺个背囊里边。于是我伸手乱咁摸啦，仲好彩摸到一把俄式嘅伞兵刀，顺手就抽咗出嚟攞喺手度。本嚟我就已经杀心起嘅，想用伞兵刀去割怪婴嘅口，但系突然谂到，我一割中佢，佢就会流啲毒血出嚟，咁一嚟我都会中埋毒嘅噃，仲系割断水壶带稳妥啲啦。谂到呢度，我即刻用伞兵刀贴住军壶嘅孭带，用刀刃内侧嘅勾槽出力咁向外一界，即刻就挑断咗水壶嘅孭带。我心口度已经闷到发慌啦，个心已经跳到嘣嘣声。只怪婴嘅口仲咬实喺个水壶度，我急住浮上水面唞气啊，唔想再同佢纠缠落去。用空住嘅嗰只脚出力咁向下一踩怪婴嘅脑，将佢踢咗开去，同时借住倒力快速咁向上浮。我一边上浮，一边睇到身边有几具死漂。但佢哋嘅外壳已经冇晒啲冷光啦，睇嚟里边嘅虫卵都已经脱离咗母体啦。突然，我发觉左右两边都系白影一晃，各有一只好似大鱼咁嘅怪婴响水底度扑过嚟。佢哋喺水里头嘅动作啊非常灵活，一啲都唔会输蚀俾啲鱼。眨下眼，我就俾佢哋夹响中间。我暗暗叫苦啦，同时见到佢哋嘅怪口已经裂成咗四片，里面粉红色嘅倒刺都睇得好清楚。依家已经到咗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嘅时候啦，我肺里边嘅气啊已经到咗消耗嘅极限，再迟少少啊，即使唔俾佢哋咬死啊，我都会被浸死嘅。我谂都冇谂，其实根本就冇思考嘅时间。见左边扑过嚟嘅怪婴到先啦，擘开个大口就咬过嚟。我只好一缩左肩，避开佢嘅怪口，跟住右手就喺佢上面兜过去，用力咁箍实佢条颈。另一边嘅怪婴都到啦，我借住俾我捉住后颈怪婴向前飙嘅力，右手即刻一推，将手里边嘅怪婴同扑紧过嚟嗰只撞埋一齐。 生满倒刺嘅两个怪口，即刻就咬埋一齐，点都分唔开啦。两只嘢一齐出力咁缝，都同时沉晒落水底。我呢次啊真系死过翻生啦！即刻啊双脚出力踩水，哗一声飙咗出水面，贪婪咁大啖大啖吸住葫芦洞里边闷热嘅空气。过咗一阵，大佬先至从半缺氧嘅空白状态里头慢慢咁清醒翻。我望咗下四周围，水面静嘤嘤咁一片漆黑，亦见唔到肥仔同杨雪莉佢哋两个。导火索爆炸嘅回声仲不停咁响洞里头回荡，硫磺味仲未散晒。呢个时候，我已经跌晒身上边嘅重嘢啦，于是挥开双臂，用自由泳嘅泳式全力咁向葫芦嘴游过去。越向前游，水流就越急，甚至都唔使出力啊，都会身不由己咁被水冲住向前走。倾斜嘅葫芦洞正将里边嘅地下水倒向外边嘅深谷，眼睇就嚟到洞口啦，光线开始变得刺眼，身后边撕心裂肺嘅婴儿喊声又响咗起身啦，估计系爆炸暂时吓退嘅怪婴又追咗上嚟啦。呢啲嘢响石壁上都可以快速行动，水里边就更加迅捷无比，我不由得担心起嚟啦。即使系出咗葫芦洞，恐怕都好难对付佢哋。不过呢，我都知道担心都系冇用啦，只好啊自己安慰自己啦。嗱，当年解放军啊，都系一路撤退，一路拖住敌人，换嚟最后嘅咪就系全线嘅大反攻咩？谂到咁，我咬一咬牙，继续出力咁游。抬头睇个洞口嘅时候，见到人影一晃，有人抌咗条绳落嚟。由于系逆光啊，睇唔清嗰个究竟系边个，但睇身形应该系杨雪莉。葫芦嘴嘅水流好急，我捉住条绳，咁样先至冇俾水流冲咗落去。洞外边水声轰鸣，阳光残到嘅人头晕眼花，一时都唔知自己向边。我伸手捉住洞边抌落嚟嘅老藤，借力爬咗出水。我个身掉向半空，觉得身边嘅藤萝纵横交错，耳边就听见杨雪莉问我啦： 我哋出嚟嘅时候，先至发觉唔见咗你，啱啱想翻转头去揾你，你点解会跟得咗噶？ 我一摆手就讲啦：唉，一言难尽啊，等间再讲啦。肥仔呢？我用力捽咗下对眼，适应一下外边嘅阳光，向下一睇，个心都离埋啊！原嚟我系吊响葫芦嘴嘅边缘，呢度系一大片薄布群，响呢个三江并流、群峰争荣嘅大盆地里头，松谷里头流出嚟嘅所有水系都汇聚成大大细细嘅薄布，倾泻落下边嘅大水潭里头啊！其中最大嘅一条有成20米咁阔，落差有40几米，水势一泻而下，水花四溅，声震山谷。这个大水潭有将近800米阔，深就唔知几深啦。除咗薄布群呢边之外，其他地方到处都生满粗大嘅藤萝植物。一眼望过去，氹氹夸都系绿色嘅，成个就系绿色嘅巨桶咁。衬托之下，下边嘅水潭就觉得更深不可测啦。我哋出嚟嘅洞口系一条流量比较细嘅薄布，又响薄布群嘅最外边，周围都生满晒啲藤萝。如果唔系嘅话，我哋一出个洞啊，就会跟住奔流嘅水势跌落深潭里头啦。肥仔呢个时候呢，就同装住装备嘅大背囊都挂喺下边嘅老藤上面。嗰几条老藤啊，喺度震下震下，真係都唔知顶唔顶得顺嘅。呢度离下边水潭面有成30几米。 肥仔的恐高症发作啊，眯埋双眼，望都唔敢望下面。杨雪莉已经在石罅度打咗支岩钉入去，绑咗条绳，将条绳抌落去肥仔度。肥仔歇埋双眼，四周围咁摸，摸到条绳就绑喺自己腰上边嘅安全衫里边。我见啲老藤又老又硬，而且仲加多条登山索吊住肥仔，咁应该就冇咩事㗎喇。依家淨係驚啲怪胎追出嚟，喺悬崖峭壁上面半天吊，又冇掟匿，咁样就更加危险㗎。要即刻决定係向上爬呢，定係落去下边。向崖上边爬可以返返去松谷嘅尽头，斜落去下边呢就係个深潭道喇。不过照依家嘅情形嚟睇，肥仔系点都爬唔上去㗎喇，唯有落去下边啦。我定咗下神，咁先睇清楚周围嘅环境。唔睇又自可，一睇就吓咗一跳。只见薄布群巨大嘅水流量激起咗无穷嘅水气。由于地势好低，水气向空中弥漫不散，被日头一照，映出咗无数嘅七彩彩虹。红光衬托住半空中一座金碧辉煌嘅宫殿。宫阙中阙台、神像、碑亭、阁楼、轩殿、灵台一应俱全。琼楼玉宇完全就是大秦时候嘅格局。巍峨雄浑嘅秦砖汉瓦耸立响红光水气当中。简直就是一座幻化的天上宫阙。我被这座天空之城展现出来的壮丽神秘所吸引，整个就呕了在那里。杨雪莉刚才出洞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，她在旁边拍了我的膊头说， 那里就是献王墓了，不过你再仔细看看，它并不是起在半空的。 我收敛了下自己激动的心神，定眼认真地看，才看出来这座天宫果然并不是凌空兴建的，而是和世间文明的元空寺一样。整座建筑用难以想象的工程技术修建在悬崖绝壁之上。由于四周山壁都是绿色的植物，使到整座宫殿的色彩就更加突出了。而且殿阁又是有一半突出来的，加上下边七彩虹霞的衬托，形成一种特殊的光学现象，使人仿如看到空中楼阁、海市蜃楼咁的梦幻感觉。不知宫殿是用什么来建造的，结构保存得还相当完好，色彩还相当艳丽。但是我们都没时间再看耐啲了，虽然隻耳只是听到隆隆声的水声，但是可以隐隐地听到水声里头夹杂住啲好似催命咁嘅喊声。嗰啲怪胎差唔多已经追上嚟啦。我一指对面嘅王墓对杨雪莉讲啦，我哋諗计退嗰度先啦，王墓嘅断层道应该可以阻挡住佢哋嘅。杨雪莉又讲， 好啊，侧面有几条悬空的古栈道可以兜过去的。 我都看到绝壁上边的栈道遗迹都是用木桩石板搭的，有些地方呢更加是因地制宜，直接凿开山体做阶梯，一圈圈围绕住环形的险壁山崖，其中还有两条栈道通向下边的大水潭里头。但是这些栈道的工程量就令人叹为观止，只不过是一般的人行栈道啫，都整到无比的坚固同埋阔落。修建王墓的一砖一瓦，都系啲奴隶响呢一度运上去嘅。我越谂越心寒。我哋原先啊，将献王墓嘅规模想象得太细啦，而家见到原来系咁大嘅，完全系超乎我哋嘅想象。 睇嚟要破佢嘅机关，攞嗰个凤凰胆无尘珠出嚟。依家实在系一啲把握都冇啦。我摇咗下个头，打消咗呢一种沮丧嘅谂法，捉实啲老藤，擒落去肥仔嗰度，跟手将杨雪莉都接埋落嚟。离我哋最近嘅栈道就喺我哋左边唔远嘅地方。我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，斩断啲藤萝，好似荡千秋咁荡过去啦。虽然呢个办法就好牙烟，但系事到临头都冇更好嘅办法啦。咁鬼死高嘅悬崖峭壁啊，咪讲系肥仔有恐高症啦。就算系我同杨雪莉望过去，都感觉头晕。企响依度就好似系企响彩虹嘅红江上边咁，水雾响身边缭绕，岩石同植物上边都系湿立立嘅，每行一步都好似如履薄冰，惊险绝伦。个心啊，就嚟提到上喉咙钉啦。更何况仲要好似荡千秋咁荡过去七八米外嘅栈道上边，边个够胆包呢一条栈道？仲可以顶得住我哋咁嘅冲力呢？讲唔定一掂，成条栈道就碎到好似粉末咁。肥仔都仲系的唔起心肝，双脚震到好似西康咁。我对肥仔讲啦：，喂，你可唔可以唔再震啫？再震落去啊，啲藤都俾你错断晒啦。嗱，不如咁啦，干脆好似去葡京咁倒翻铺。得就得啦，唔得就返顺德啦，好过你喺度唔上唔落咁等死啊。肥仔讲啦， 哎呀，你条友咪喺度单单打打啦，哎，你跳先，你跳过去之后我跟住跳，边个唔跳就正衰仔。 杨雪莉英雄散兵都勾住一条长藤，对我同肥仔讲啦， 咪嘈啦，啲怪鹰已经爬緊过嚟啦，再唔跳就嚟唔切啦。 我抬头一睇，果然係有四五隻就身都係黏液嘅人形虫喺我哋嘅头顶上边爬緊落嚟。睇嚟后边仲跟住好多。而且佢哋个身似乎比先前又大咗啲。并且已经脱离咗婴儿嘅形状，睇起身昆虫嘅特征更加明显。我在肥仔的背囊度攞咗支冲锋枪出嚟，对准上面开咗几枪， 砰砰砰， 打中咗三隻半人爬虫，三隻虫即刻跌落咗下边碧绿色嘅深潭里头，激起咗两团水花。跌落水嘅声俾好似行雷咁嘅薄布声冚住晒，更加就见唔到佢哋条尸。我哋三个睇到心惊肉跳。杨雪莉耷低头睇咗下自己手腕上边嘅气压计，海拔竟然比美国著名嘅克罗拉多大峡谷嘅海拔仲要低，忍唔住就嗌咗出声啦！ 呢度咁似扎格拉玛山里头嘅无底鬼洞嘅。 我将个背囊孭喺自己背脊度，呢个时候边度得闲理佢系唔系嗰个鬼洞啊？心谂肥仔喺咁高嘅地方，个胆仲细过只兔。如果我哋跳咗过去先，留佢一个人响度，佢肯定就唔敢跳。只好等佢跳先啦。于是我唔讲咁多啦，将条老藤塞咗俾肥仔，对佢讲啦：你即管放心过去啦，咪唔记得绑好安全绳就系啦，跌你唔死嘅。讲完，即刻一刀割断条老藤，一脚就扔落肥仔嘅屎忽度，想等佢先跳过去斜下方五米嘅栈道之上。但系我呢一脚竟然系踢空咗。我哋依家所在嘅地方系一个十几条缠埋一齐嘅藤萝，扯住我哋三个同一大包装备。佢哋嘅合力啱啱好平衡，家阵突然有三四条老藤一齐断开，失咗平衡。我哋即刻就响半空度吊吊瞓，突然系向下跌，搞到我哋措手不及。抬头一睇，原来那条藤已经被后边追上来的怪虫咬断了。